沸腾，沸腾啦！啦啦啦啦啦！ 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很小声，你有觉得吗？ 哎、欸，我也觉得蛮小声的、欸。 哎、欸， 可是我把我耳机转到很大声，就觉得你没那么小声了。 哦，好。 但这是不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呢？还是 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如果你把我的耳，你把你声音转大声的话，然后我就没问题的话，但现在又没有音乐了，这不准了吧？ 那我们等下一首歌再来确定好了。 12:05，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12月27号，今天我们有生日寿星，27号的生日寿星是 MG 社长。 哇哦 ，MG 社长都不写信了， 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听青春点点了呢。 他自己承认的吗？ 是的，他说他一开始就要忏悔，他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青春点点点了，而且呢，因为家里住学校离。大对因为住家里离学校太远了，不早点睡会来不及上早八的课。可是呢，我又懒得再录音档，所以就这样了，哈哈，我随便哦。我希望在接下来一年，我可以把学校教的一切学好，然后找到我人生未来的方向。 干巴爹， 希望两位给我一个大大的 keep fighting， keep fighting， 生日快乐！我今天在整理我那个柜子的时候， 是。 看到了一个，就是要附一个卡片，就是很认真还手写的那一种。 Yep， 就不是那种统一列印出来。 Yep， Dear 玛丽乡亲，您听我们的着火。 Yep， 因为他用手写， 所以你想要听， 所以我们今天会为你播携手乐团的 OK 着火。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Dreamcatcher， 好， Dreamcatcher 在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年代有一部很红的日剧，然后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那部日剧叫做美梦人生吗？美丽人生。对，木村拓哉演一个理发师， 长盘贵子。 对，然后呢就是 在里面提到 Dreamcatcher 这个东西，捕梦网，就是把它挂在你的床头，然后传说印第安人把这个东西呢挂在床头，就会把你噩梦都吃光光。今天呢，在做节目之前，如果你有在你有按青春点点的脸书抢先看的话，你应该会看，诶，是不是抢先看其实看不到直播通知啊？我有听说过这样子。 其实这个操作手法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 就是不理解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所以每次都是随缘的态度。 好，总而言之呢，今天在可能晚上，昨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直播。直播的原因呢，是因为吴玛丽听到了一个以前我们的广播剧，然后听到广播剧以后觉得天哪，太好听了，这样子。 就是，怎么台湾会有这么？怎么这么催情的音乐啊？哇！怎么会有这么幽默的广播主持人呢？他们真的是深藏不露哎，欸。虽然他们的产量很少，但那个， 但那个怎样？ 我没有办法在那个音乐下， 你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 sunshine, 但那个根基，那个核心概念是非常的有质感的。 好，也就是因为刚好你今天看到了写手他写给你的小卡， 因为你看他也没有说他的首播主打是什么， 是 我就想说，难道他是根据每个人的感觉，他推荐不同的歌曲吗？比如说他可能写给你，就是说哦，希望欧马克你可以听我们的什么歌，因为他们是一张完整的专辑。我想说，想要让我听听他们的着火，Why？ 好，然后我那时候听完 Selfpick 就是写手乐团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是一群人，然后他们其实我不知道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看过 The Bartender Mr. Bartender 他们那个网络剧， 没有啊。 其实他们如果你要说青春点点的广播剧什么开封野史，是比卡提诺狂新闻， 我没有这样讲， 以及就是现在所有在操作 Google 玩 Google 声音，我们提前了四年的话，那 Mr. Bartender 在玩就是其实今年最红的电视剧之一《荼蘼》，在讲选择这件事情，Mr. Bartender 可能也早了一年多两年开始，所以就来介绍一下 Mr. Bartender 的故事好了。好 ，Selfpick 团队呢，他们用一个募资，就前几年很红的一个概念，就是募资。他们希望用募资来拍这个网络剧，然后一样，他们也是有想要改变一下台湾的戏剧或是音乐生态。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这样的生态啦，就是好像没 什么创新跟突破的感觉吗？ 就是大家都好像比较习惯去抄人家红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红了，就是哦，那我们要把它抄过来。 喜欢跟风， 对，却没有要做一些原创性，然后想要把它，就算没有办法执行到100分，就尽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出来，这样子，好像没有这种原创的概念跟想法。好，那 Mr. Bartender 巴尔坦德先生呢，就是台湾年轻团队 Selfpick 他们创作了一个网络影集，那创作的方式，那个钱资金的来源方式就是用募资的方式 的， 然后一样他们就是设定了好几个 level， 就如果募到多少钱的话我们可以拍到怎么样的程度，然后多少钱的话我们的故事会继续进行到什么程度。 该不会募资内容是你募很多钱你可能在里面可以嘎一脚还是干嘛的吗？ 哦，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我不知道，我现在看他们那个 Bartender 的页面，好，他们要传他们的内容是要阐述一个多元价值的故事，用不同的角度来带出这个社会遇到的问题，那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跟讨论空间，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在一个小酒吧里面，然后这就是酒吧厅的故事。然后我最近开始在网络上面上网络家教嘛，就是 Amazing Talker， 然后开始上一个我开始上英文的家教，然后在介绍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就其中就讲到说晚上的时候我在接听大家的电话，然后这个我的英文老师呢就说，Oh, so you're like a radio bartender，你像是一个广播酒吧这样子，广播调酒师，然后就突然觉得 好美的名词哦，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觉得蛮酷的。 You are radio bartender， 对，我是一个 radio bartender。好，那我们就来听听， 他要更新危机吗？ 你是一个 radio bartender。 好哦，我的危机小队请出动 radio bartender。 你的危机小队就是你自己 ，OK？ 才不是！ 只要是正面就是你自己，这种东西谁要帮你更新啊？你先承认你通过大多数吧。而且明明自己如此排斥，就是很爱否定说自己偷过大波路，但在自己的脸书就说我要穿这套衣服去偷大波路咯， 这叫幽默，你懂不懂？ 真不明白你的个性。 好了，我们就来听听 Selfpick 这个团队，他们除了在做网络剧之外，他们推出一张专辑，就是携手乐团。好，他推荐给你的是灼火是不是？ 对， 我不记得他有推荐给我歌耶。我整张专辑已经听完了。 太久之前你已经忘了。 对，我整张专辑已经听完，然后小卡也已经就是不知散落何方。 所以他们是一个团队。 Yes。 但是乐团又叫另外一个名字，还是团、 yes. 还是一个团队下面的支线之一有一个乐团。 不知道欸，我想你要 find out 的话就只能找他们来聊天了。 我们是 Selfpick。这是 The Writers 携手乐团。 对。 究竟是。 然后他们的编制蛮奇妙的，就是有现在听到了嘛，口琴手这样子， 专职的口琴手吗？ 不是啊，就是这个乐团有口琴手啊、嗯。然后我印象没错的话， 有钢琴吗？ 这《灼火》这首歌是不是基本上是即兴完成，只有最后的钢琴是后面才搭上去的？就放了我，让我好好走。从此堕落，我知道是我的错，一切怪我不应该去理我这份灼热之哦，是色盲，色盲是 即兴玩玩的， 即兴，然后钢琴再搭进去，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唱歌就是有点柯志堂感，柯志堂感。的邂逅，俯首于那份承诺，从此抬不起骄傲的冠冕，这句我输了我。闭上眼，感觉着陌生的温度，原来是他们现在已经做到了第三季了 哦，所以这个一直还在持续进行，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他们的募资第一关，然后是希望可以募200,000， 嗯， 然后做完了两季，现在在第二关的时候，他们希望 他们一季有几集呀、啊？ 不知道有几集耶、欸，不知道有几集。嗯，现在希望可以募到100,000、嗯，然后最终的第五关希望可以募到1,000,000，可以出电影版、 啊、 电影的 bartender。 然后募资，你说有没有那种很贱可以让你们嘎一脚的呢？ 这没有很贱，干嘛？我就是摆明我还不走潜规则，我出钱很多，我就是买我自己一个戏份啊。 没有，只有制作之旅，制作之旅 看起来他们的制， 感觉是 参与他们。我不要坐在那个小房间看你姐姐，我才不要。有点忘不求你的梦，如同当初你我的邂逅，腐朽于那份承诺，从此抬不起骄傲的冠冕，这句我输了我。闭上眼，感觉着陌生的温度，原来是我的心还在哭。当你再一次出现， China Blue 最新推荐单曲《热泪按扳车》。 心头抓紧，唔通搁延迟，乌龙啊大声叫阮紧入去。天气拢好，乌云炸咧，内底哪会这么多人？大包细包是不舍的留恋，满面笑容是规工的暗坎。面的手，脚无变浮浮，煞不敢回头。满满的车厢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一时雪地，我隔壁一台乐队的红房车。乐队的红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电火那光呀呀，残花一零一零飞去，路顶一支一支飞去。溪水一抓一抓飞去，田庄一庄一庄飞去，外口拢乌乌色包围，我干那看着窗仔的家己，到底真情是真正要转去，还是今仔才是真正要转去？一对的红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 伍佰《China Blue》全新台语创作专辑《顶那灰》，十一朵红花，十一只钉子，直接冲击你心中的软弱。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NPV 自由引力第二波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全台热卖，滚石发行。 我是 DK 金大为。 就爱电影 UFO，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在听开封野史之前呢，我想要先说，就是你知道一个很优秀的广播主持人，就是会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危机已经出现了。2016年12月27日，马克在节目中表示自己被称为 Radio Bartender。 我觉得这个写这个人，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他，他那个语气就是让我讨厌。 欸、我很喜欢哎、欸， 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很做作的可爱。马克在节目中表示自己被称为 Radio Buddy， 他做的没有错啊，没有错哎、欸。 不喜欢 你，不然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客观， 客观。 就是一个很不是你本人去写的方式。 对，这的确不是我本人写的。 就是、听众的语法啊， 是啦。 而且我现在每次看我们的危机都觉得很荒谬，我就觉得大家都是幽默大师。 就大家不想要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大家这倒是改危机改得很快啊。就你们的即时互动在危机上，因为以后我们把危机当我们的聊天室好啦。 好烦哦，然后整个页面被移除，从此再也不准新增任何东西。 对，就是说这个页面怎么太更改太快速之类的。好，今天呢要回顾一集的广播剧，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想要回顾的点，就是因为吴玛丽去听了一下，他 我觉得好开心哦，怎么这么好笑啊？这本谁写的？ 然后他听完以后真的是用一种很自豪，我没有看过吴玛丽用这么骄傲的语气跟我讲话， 是一种丧家之犬的态度。 他大部分都是一直说可以吗？谁要看？就是我做这个谁要弄？他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我就说你就画嘛，你就画烂贴图，大家一定会用的、啊。说会吗？会有人要买吗？不会吧？ 谁要用？ 谁要看？那么丑？ 你会用吗？ 做出来就跟那些、就是、 有整体性吗？ 不要啦，就是对，大部分 圈圈怎么办？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从录音室一出来哦，他说，哼。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继续写下去，像我们这么有才华的人哦。 欸，我今天听完之后，我真的好想再写一集广播剧哦。然后因为我重新听了之后，我就有想到一些 点子吗？ 就是改进的方法啦。哦、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就是哦灵光，我们就属于灵光一现，感觉来我们就赶快写 是是， 然后写完就想说好赶快做， 所以我们没有沉淀期，是不是？ 对，然后可能为了广播剧。可能一个小时，假设广播剧要做满50分钟好了、嗯，但其实我们的本都很短，也许只有20分钟或15分钟， 就是、很多瞎哈拉的部分。 对，为了填满它，可能会塞很多的歌。可是我今天听的已经把歌剪掉，就是纯内容。那可能内容会想要做很多，就是比如说做一些音效，或是有相关的歌，就把它剪进去。 是， 就是 你觉得那些是不必要的。 除非那个点真的是配合的。天衣无缝了，就是很值得一用。嗯，但有一些听得出来，当时我可能是为了塞时数、塞时间而剪进去的。 哦， 对，就是文字可能还是可能想那个很好笑的，还是要把它做。你知道光我们的对话，就是那个本的内容，可能就是至少要做到30-40分钟，把那些放到最少。 OK， 所以要精炼这样子。 嗯，可是光是要精炼出一个30-40分钟的本，我们可能要花一年。 就蛮难的啊，对啊。就蛮难的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请听众们一起跟我们重听一下开封野史。 那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开封野史，因为我前面把它卡掉一点点、嗯、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开封野史呢就是开封府里面有个包公， 开封有个包青天， 包青天就是我本人。 哦，你是包公啊？ 你忘啦？ 我完全不记得啊，因为我记得这是2012年的圣诞节，然后那年圣诞节跟跨年，那年我逃脱。 你为什么要去 纽约？ 为什么要去纽约啊？ 你不要这样子。 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 你在唱什么？哦，桃子姐的歌。好，反正就那一年。 黑历史不要问。 对，黑历史不要问。反正那年我去了纽约、嗯，所以这一集的青春点点，其实我是在纽约听，而且我还是在睡前的时候听哦。 那可能你真的蛮困的，你就没有认真在听。 然后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做出什么东西，好像真的很不好笑、欸。 那你跟当时在你身边人一起听吗？他的反应是什么？ 困惑。 他听不懂。 他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我们的剧本不老实，对不对？ 我们剧本就是你要有一些想象力，跟你捕捉那个点，就是跟那个青蛙可能吃苍蝇还是蚊子，你就是要吃的这么快。如果你是一个很慢条斯理、行进时的人，你很斯文，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上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笑就是一直堆。 一直推 一直推一直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这秒过还在困惑，我下秒又来了，你根本跟不上。好哦，我是包公。 好，开封有个包青天，就开封府的包拯，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纲 核心概念。 对，那开封野史，野史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包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他是包拯本人哦。 开封府里面有个不为人知的，有个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对，这黑历史就是呢，我是包公嘛，然后我的手下展昭是陈大天小虾。 嗯嗯嗯。 那在这个我的监狱里面关。 关了一名犯人，他叫欧马克，然后他是被冤枉关进去的， 当然冤枉了。 所以他一直一个被冤枉的犯人想要获得，因为之前那个不是有人说什么一部好看的电影就是要一句话就可以讲完， 是是是， 所以一部好看的广播剧一句讲完，就是一个犯人想要洗脱他的罪名，就是你，然后你的机会来了，因为就是包公他迷上了拳击，但是拳击呢又苦无人跟他对打，嗯，所以有一天他就跟干嘛啦，是不是很荒谬？我们这个 我们脑袋为什么会这么呛啊？ 所以有一天我就跟我展昭就跟小虾说，你去监狱帮我找几个看起来很弱的人，你要挑很弱的人哦出来跟我对打，我想玩玩。 好, 好， 故事从那边开始。 好，然后还要有一些什么事前前情提要，里面可能我们会用一些什么 Google 女生，是不是？ Google 声音， 没有没有，我们绝对不是让大家很难进入，就是直接可以很容易的加入我们的行列。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讲。 所以现在小虾要去帮我找监狱里面很弱的罪犯。 要找监狱被关的那些可怜的无辜受害者。 对，然后那时候就欧马克就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哎，起床，起床，起床！哎，全部给我出来排队站好！ 啊，清早的怎地如此扰人清梦啊？没有人权！ 住口！一大早就听到你讲话，那才叫做没有人权，闭嘴给我站好。今天难得包大人心情好，想会会你们这些人渣，我奉命来找一个长得最衰的大人，想听听你们有什么冤情。 洗刷我冤屈的良机总算到了，我一定要把握此次良机。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 我！我们是来找最弱的，不是来找最弱智的。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来，你有何冤情？说来听听。 你怎么敢喝水啊？ 冤枉啊！我只是因为讲话比较慢，就被邻居告我自己，好， 不要听了。你有什么冤情？ 大人啊，冤枉。我只是因为讲话比较像机器人，他们说我犯了时空穿越罪。大人，您怎么看 ？How do you think？ 我不会念这个英文。 你说很想按暂停，你现在按暂停。 Guilty。 Guilty， 对 ，Guilty， next， Guilty， next， 你有什么罪？ 啊，启禀大人，啊，小的名叫牛人仆啊，啊，这个我为超级赛亚人所限啊，他们打不过我啊，就密告我与我家的母牛通奸啊，啊是，啊但大人冤枉啊，我家只有公牛啊是，啊望大人明察，平安喜乐啊，感恩。 连公牛你也，哦，真是脏， 好。这个我调查，你家的牛叫什么名字？ 啊，禀大人，啊，单名一个"逼"字啊。 牛 啊，对，逼啊，就是那个"逼"啊，对。 好，记下来了。 啊，是感恩啊，不要再逼了，就是外国人在用的那个"逼"啊，感恩又开黄腔啊，感恩。 哎，下一个，你有什么冤情？别磨了，原来是这样。哎，叫你别磨了。哎，我知道。好，请你节哀啊。啊，好，我一定会把你的冤情会诊传达给我们的包大人的。你烦死了你，你讲话一直拉这么长。好了，就决定是你了，把你送去包大人那里练拳。 好肚子好痛啊， 是不是很好笑？哇，是不是很好笑？ 但是不是只有这一段好笑？二三，我记得后来打拳那个很无聊啊。 打拳就是我害的。 哦，是哦。 就是我让那边变得很拖，我就有点抱歉这样子。 哦，所以最好笑就是这一部分。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 那我能爆雷吗？ 不能爆雷是不是？ 你居然忘记自己做了什么？ 我不记得。我真的找一头母牛来上吗？不会吧， 刚那名就是陈汉典。 对啊，好，但是就是刚刚讲说那个 Google 小姐，吴玛丽就是很自豪说，你知道现在大家什么94879494狂，现在大家什么卡提诺狂新闻，现在什么广告里面那边狂用 Google 小姐 Dyson 就是狂 什么之类的，我们在四年前 4 years ago 我们还赋予她生命。 Yep，所以吴玛丽就刚刚录音间出来，吴玛丽就一直说，我们真的走在时代太前面，我们太前卫了。就那个时候你也许还 get 不到我们在干嘛，但我们如果今年做出了广播剧，我们就在2020的时候 又再度红起来。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不会红啦，我们就只有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 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创造出来那个东西，那个元素。 是是是是是。好，这首歌曲来自 Boxing 范晓萱乌鲁玛。戴上墨镜在北京生比哭，我认真告诉你，我早已爱上你的 style。 乌鲁玛，你的发色超酷，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乌鲁玛，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人们。乌鲁玛，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奶奶吃的槟榔叶。乌鲁玛， 称呼你是天才，我的眼光其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力的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身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一起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吃我这个槟榔叶。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盘龙变成了我的猎物。哈， 你的马车超酷，像那飞上山谷的飞鼠。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 it's you。 如果不是早已决定，怎么在人群相遇？没有。 嗨，我是田雅霍。 It's you 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爱情，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可以看到命定的那个人，因为有些人早在上辈子就已经决定了这辈子的相遇。 我会不会是那在你身边想陪的谁，让你爱上了才知道我 See You 这首歌对我来说代表着独一无二的每个你，我是田雅霍，因为有你们才会有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七年的等待即将终结，因为神回来了。经典舞曲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全省 iPhone 热卖中。 以经典演奏曲《爆米香的滋味》风靡乐坛，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暌违14年重量级作品《Evening Star》，一张记录生命历程的经典之作，17首生命中最具纪念性的古典乐曲。郭前哲《Evening Star》，蜂巢音乐与你一起听见最宁静而暖心的陪伴。 我是娃娃魏如萱。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真的是有点佩服自己啊。 嗯，刚刚那是高潮，接下来我们会平静一下，平静一下，然后我们会再拉尾盘。 哦，真的啊？ 对， 所以三段都有好笑的地方哦。 就打拳，现在这边就比较平静，就是你可能坐在那边那只， 就是微笑而已，就像普通听青春点点的感觉。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接下来这个广播剧《开封野史》要进入到包大人，现在包大人要跟被叫上来犯人解释什么是拳击， 嗯 ，boxing 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开封宋朝的时候， 应该没有那个吧？ 就是，哎，我们有没有做考究啊？ 我们做这个还会考究？那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吗？我们会有的态度吗？ 我觉得说不定我有可能我有考究，就是这个本的发想起来，会不会是因为我看到什么拳击，然后什么那时候进到宋朝？ 我记得一开始好像就是要想写开封府的故事。 我记得一开始是要写冤案。我记得我在写这个时候，我脑中想的是江国庆。我在写这个时候，我在写冤案， 会不会差太远？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啊！我以为重点是开封府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对啊，就是司， 但是我不知道你内心有想的江国庆这样。 我内心想的是司法制度其实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完美这件事情。好，总而言之，现在迷上拳击的包大人包拯要来解释，要向宋朝人民解释，就是拳击是什么。 嗯，这叫做拳击，是洋人的玩意儿。 冠军拳击 CD 加 DVD 环球。 各位唱片公司有听到吗？如果有置入需求的话，欢迎来电联络。其他厂商呢，我们也会为你量身打造，就像那个大学生的节目一样，他们有一集竟然介绍卫生棉，然后呢，某个英文电台他一直在访问记忆训练的讲师一样。拳击是什么？ 拳击是什么？就是用我砂锅般大球揍你。 打人了，好痛啊！好痛！ 打你小屁股！打你小屁股！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 捏你的手，肩膀， 我的手， 好了， 我不打了， 不打累了。 大人，我有冤情禀报。大人，我是被冤枉的。大人，请听我娓娓道来。 喵喵，这里每个人。臭嘴，好好打拳。 大人，这跟当初说的不一样啊。 让小的说明一下，这拳击有3回合，每回合3分钟，不准打头，哪里的头都不能打。 我乃一介大学士，我有一颗头，你有3国大的拳头，拳头里有10根手指头， 笑什么？ 我觉得拳头里面有10个手指头，好好笑。 Shut up！ 不准大偷，可以挑衅，被击倒后十秒末起身就算输。我也起身。Shut up！ 不准大偷，可以挑衅，被击倒后十秒钟没有起身就算输。双方了解了吗 ？Round one。 这个很累。 包大人树下留情啊！ 喵喵，我告诉你，运动场上不分阶级，你给我使劲好好的打！ 恭敬不如从命，这黑鬼吃我一拳！ 怎么啦？树晒太多，站不稳啦？ 怎么？ 这有什么好笑的？ 这叫肝脏疾。 肝脏疾，使用勾拳强力打击肝脏，造成对手剧烈疼痛，严重者会导致脑爆性肝炎致死。 我从日本漫画里面学到的。 妈妈真的好痛啊！ 哎呀，大人，你怎么了？大人，你还好吗？需不需要补充安安高蛋白了？ 我好痛苦。 大人，你要听我的愿去了吗？ 爸，带我再灌你三拳！ 我尿裤子了！ 什么东西啦？这叫肾脏拳，打到你尿都散出来。再次我的睾丸拳，动作虽小，痛到翻天。KO。 哎呀，大人，你怎么口吐白沫了？你这个贱畜，区区一个犯人，胆敢以下犯上，让我展昭好好教训你一下，臭崽子！ 就这样， 要跳过了， 要跳过， 这次应该播歌吧？ 这一段落都要跳过了。 对啊，应该回来了，因为我听的时候没有听到兔崽子。 哦，好，所以开封野史现在就是接下来要干嘛？就是包拯已经被打挂啦，我的冤屈都还没有成啊。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呢？这个本不是你一起写的吗？ 我不记得啊。 现在的你会怎么写呢？ 没有，刚刚那个肾就是打了肾脏以后，然后就尿失禁了这一段，然后配上那个鸟语花香，这是侯晓明的功劳吧？ 我有点忘了欸。 我们有说要配一个 peaceful 的音乐吗？ 我觉得也蛮像我喜欢的梗啊，就是它瞬间变得很有画面，不觉得吗？ 所以这边要跳到哪里？ 没想到开封府如此不堪一击，现下整个开封府都归我管了。 什么超展开啊？ 升堂。不要来好好整顿这败坏的开封府，把大牢中的罪犯给我带上来，本官要重审他们。 哦，人犯带到嘞，此人带呼职守夜半老人，因此被关入大牢。 真喜欢小 侠。他说的可是事实？ 又是我 大人。叫我不要打我不打，又被告带呼直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大人，你如何工作做给本官看看？ 要小心火烛。小心火烛。 本官十分民主，本官十分民主。究竟你是有罪还是无罪？本官交给现场所有人来定夺。 哎呀，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会自杀？不会自杀的，根本就不可能是他吧？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出路的吧？你看他这种讲话都讲不清楚，他怎么能自得出人家是这样子？ 哎呦，我跟你讲，我怎么打呀？哎呦！ 吴好美是吗？你刚刚是不是说吴好美？ 我说吴玛丽，谁讲本名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拖下去斩了。哎，大人，这么快就不对了吧？口气有错吗？口气不是病，你捡了要的命啊！我现在真的要丢屌命了。和尚们在上塔，塔王上塔，塔塔塔，红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红粉凤凰。念这么烂，斩！啊！ 分饰两角好累啊。 下一位 报人犯带到嘞，此人怪腔怪调，装神弄鬼， 那不就是我吗？ 存心搅乱，因此被关入了大牢。 唉，人要有同理心，他说的可是事实。 大人冤枉啊，我是个在佛寺里读经的，可是那些死兔驴硬说我诵经是亵渎佛祖，冤枉啊大人，我一心向佛，希望死后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怎么念经的？念一段来听听。本官十分民主，究竟你是有罪还是无罪？ 这简洁吗？ 本官交给现场所有人来定夺。 我们应该就是一直录吧。 好 像是新的， 对啊，新的。 见鬼了！我没听过如此大逆不道的诵经。来人啊，拖下去斩！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见鬼去吧！啊啊啊啊！下一位， 报人犯带到嘞。 看点啊！ 此人与牛，哎呀，大人这个字太脏，我说不出口啊。 他说的可是事实 啊！大人，他刚刚什么都没说，阿赐平安喜乐，阿赐感恩，感恩感恩。 好，你无罪。 从此，民主的新任府尹与他的人民陪审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伍佰 China Blue 最新推荐单曲《热泪按扳车》。 心头抓紧，唔通搁演戏，乌龙啊大声叫阮紧入去。天气拢好，乌云炸咧，内底哪会这么多人？大包细包是不舍的留恋，满面笑容是不甘的暗坎。冰冰的手，脚无变浮浮，煞不敢回头。满满的车手载着希望，人人的表情拢总空空。我的老后一时雪地，我隔离一台乐队的暗房车。暗房车，看出去两个影，咸咸的暗房车。 伍佰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迎阿辉》，十一朵红花，十一只钉子，直接冲击你心中的软弱。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 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来不及说再见 ，Miss Cool 约就改天。王后之力真实故事 ，Miss Cool 葛仲珊就改天，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 也许过了4年之后，就是我们的笑点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被大众接受了。 但是你现在应该跟当年在纽约听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吧？ 还是，还是纽约的时候，我刚好听到你被跳过那一段，就是在 你刚好从那边开始，就那边很拖， 所以可能听了十分钟，我就决定关掉。 哦，所以你根本从头到尾没有听完这一部过。 我没有完整听完《开封野史》过， 居然在4年后这个时候重听。 的确是蛮不错的， 是不是走出录音间会威风凛凛？ 的确是真的蛮不错的。不管现在在收音机旁， 好自腻的两个人、啊。 对，不管收音机旁边在那边说什么听不懂什么，听不懂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OK， you got no sense， it's not my problem。OK。 我是张淑娟。人的一生寻寻觅觅，而家是世界上最温暖与最珍贵的地方。我画画画了16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不丹喇嘛回家系列。12月11号起，我会在桃园市政府的展演中心有胶彩和油画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感动。12月31号前，欢迎你到桃园展场，淑娟陪你美学散散步。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言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 ，Ido Music 海蝶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鞋真养生饮 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真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真。 他说我要把你定下来，他说好。动力火车严艺阁深情对唱。每天我只愿和你。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深情推荐，只愿和你相爱。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好的，1:01，经过了上个小时的回顾4年前开封野史之后，好，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圣诞节附近的时候播出的。那今年的圣诞节呢，其实蛮多新闻的。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想请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一些什么有趣的新闻，或是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新闻。 圣诞节你看到觉得最重要的新闻？ 对，你觉得不能只有你看到，大家都要看到，都要知道这则新闻实在是太重要了。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现在在回忆有什么新闻是不是？ 对啊，然后我完全想不出任何一则。 任何一则？ 除了你传给我的。 那个很值得讲欸。 就是圣诞夜收到那个新闻，我也觉得很莫名。 有什么莫名的？我圣诞快乐啊。 我有看到一个人分享一个连结，然后那连结不知道是卖场还是新闻，可是我点进去没有看到，所以我没有办法证实。不然我也是在第一时间要回敬给你那一个，所以我非常愤怒。就是有人说邓家华出2017的年历。 0223639955，这个我却觉得蛮 OK 的啊，有可能啊。 嗯，就是找不到连结，不然我有没有想问你说，想要 tag 你这样子。 你好， 嗨， 喂， 你是 起飞将军？ 起飞将军哦，嗨， 嗨， 耶诞节，你有什么觉得看到很重大的新闻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今天来投票票选，然后选项是由大家自己，你知道，自由选项，我们没有限定选项的。 新闻就是反正各种，反正叫新闻就可以，对不对？ 你 觉得 最深刻？ 对，印象最深刻，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 电影上映算吗？ 电影上映哦，请等一下，你说说我听听。 就是刺客教条，那电影，我好像等了4-5个月吧。 因为你有玩刺客教条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有一次去逛书店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哎，好帅哦，刺客教条的书，我就开始看了。 所以你是书迷？ 也算是啦，而且我觉得有些很帅。 OK。起飞将军耶诞节的大事件是刺客教条电影上映了。 对，好像星期三上映。 所以你看了？ 还没，28号才会上映。 哦， 下礼拜。 12月28， 这礼拜。好， 对。 那 好， 将军今天还要跟我们说什么吗？ 我们健康这个礼拜要期末考。 考什么？ 我就是全部教的，这个学期全部教的。 那你们都在看影片跟那个要考什么？ 有啊，就是考两性知识，然后性病，还有一些毒品。 哇，好广哦。 嗯， 还好。 好，祝你考得好。 OK，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我传给吴玛丽的那个新闻呢，是传说中南非有三个人。南非有三个不举的男人， 嗯， 然后他们去找巫医，问巫医说：“巫医，我不举怎么办？” 嗯， 巫医就说：“你只要去干到鳄鱼，你的不举就会不药而愈。” 然后这三个男的， 他们就去找到了一池的鳄鱼， 然后 找到了一只，他们真的找到了一只母的鳄鱼，然后强奸成功。 哈， 强奸成功完之后，鱼池当中其他的鳄鱼就把他们三个吃掉了，死无全尸，找到了两个，然后一个完全不见。 哈， 这是不是非常酷的一个新闻？ 这个周末你还有看到什么怪新闻吗？ 这无从考据啊，你怎么知道他强奸母鳄鱼成功了？这很奇怪欸。 这新闻就很闹啊。 对啊，我不觉得这是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假， 而且又掰那么远，谁知道？ 对，我觉得是掰出来的假新闻。 嗯， 不过看到这个新闻就让我想到以前一则广告，就是那个 传说中， 对，拔到狮子的鬃毛就可以什么治秃头那种。 嗯， 对啊，我觉得太瞎了，太闹了。好，我要讲真的，就是这个周末发生的新闻啊，提供票选的包括 George Michael 挂了， 嗯， 好，然后还有某一个高中竟然用纳粹扮装游行，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很夸张， 这个蛮值得讲的，这个很恐怖，这就是。其实啊，就身在台湾这个岛国，你会很讶异于，就是这个岛上人民究竟有如此的无知，这样子会吓死人的。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 阳明山下居酒。 李友。 嗨，你好。 耶诞新闻， 我真的看了一个礼拜，就是柯文哲在捶蔡英文的头。 柯文哲捶蔡英文的头。 就是蔡英文不是被那个珍珠板有没有被打到那个头嘛？ 嗯， 然后结果那个不是就是有很多那个开始网络上包括新闻，就是开始对他做那个哭手嘛。 我完全没有看到欸， 你没有看到吗？ 完全没有。 那个只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后面那个板子倒了，然后就是弄了 对对，然后掉到他的头，对，然后他就稍微有点小惊吓这样，然后往后看，然后网友就把那个之前柯文哲很生气在捶那个议会那个桌子那个画面有没有，就把它剪在那个蔡英文的头上面这样，然后就一直捶他的头这样。 这不是真实新闻，这是你在做的影片啊，这是你在做的、啊。 没有，这是真实新闻啊，这动新闻那些什么都 有、啊。 对啊， 他把它两个合在一起啊。对啊，可是这个是动新闻啊，然后卡迪诺狂新闻也都有啊。 啊、 哦，对啊，哎，我其实有想要打来就讲一件事情。 请说， 就是我们公司的人，对，还有最近我的人就开始在换手机潮， 嘿、hey. ， 就是说，包括什么我们公司其他人都，他们都还续约什么 iPhone 7啊之类的，然后就搞得我今天就很想要，去换，然后我就走到我们公司楼下的手机行，然后我就想说买一只 Sharp 的便宜的大概8000多块的手机好了，然后结果进去的时候那个。店长就直接跟我讲说，那个可能要调一下户，但是他就露出那个食神里面那个唐牛对周星驰说有拼牛肉好便宜那的眼神，就说我们这边有一只便宜的 Sony 的旗舰机，你要不要这样？ 嗯， 因为就是刚好就是有客人来买，然后他帮他女朋友买，因为他女朋友的 iPhone 掉了，然后就在买的当下，然后在刚开机还没拆后面封膜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就是警察打来说你的 iPhone 找到了， 嗯， 然后他们就决定这个手机就是要等于寄卖啦， 哦， 对，就便宜就是要卖，所以就变成就我今天花了16000多这样，然后买了一只手机， 这跟你原本预算差很多哎、欸， 对啊， 差了两倍， 对啊，差了，对啊， 而且我一直到买完我，然后我上了楼。然后我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然后我就面壁思考了一个小时，就想说我这样做对吗？ 冲动购物， 嗯， 对啊，因为原本其实想说就8000多块嘛，然后还买了10000，因为它原价是19000啊，19900。 你觉得省了3000，但其实你多花了8000。 对，然后就在面壁，然后就变我们，然后就我们公司就是晚上就还有人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的故事，他就说。这个还好啦，他说这个其实你是就是换算必需品，不算奢侈品啊。因为如果你是去换 iPhone 7，然后什么256G，然后7 Plus，然后双镜头的，然后总共花了30000多块，然后他才要骂我这样。然后我就听一听，我就觉得，好像有被安慰到。可是后来想想不对啊，他换 iPhone 7啊。 好啦，过去你已经决定已经做成，你就好好的跟随你的决定吧。 爱情你的手机、 啊。再会了，智久。 还有，拜拜， 拜 拜，拜拜。0223639955，嗨， 嗨，哪个你好？ 你是？ 我是台中的凯。 凯。 喂喂喂。 失去他了。 台中太远了。 我们失去他了。嗨，你好。 嗨。嗨，我是新庄黑兔。 黑兔你好。 我要投给那个马克刚刚讲的那个 纳粹哦。 纳粹，可是我是想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嘿。 他们因为纳粹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校长被拔掉了。 嘿。 然后学校200万补助好像也飞了。 嘿。 我反而会觉得这样的民粹惩罚是不是反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嗯。 对，然后提供大家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样子。那当然，那个学生跟老师是蛮无知的啦。可是我觉得社会或者是官方有必要这样子惩罚他们吗？ 嗯， 对，大概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样 子，那你觉得啊？对他们虽然无知，那你觉得比较适切的惩罚方式是什么？就你觉得可能拔掉了校长跟拔掉了200万， 拔掉不是他请辞哦， 可能应该是请辞啦，但 他应该是 受到压力， 对， 受到压力的请辞。但你觉得以教育部拔掉200万的补助款这件事情太严重？ 那或许应该是他们应该，或许教育部应该发个钱，或者是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会给社会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了、 啊， 就不是直接处罚你这样， 对， 就像没事了。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新闻， 嗯， 我不晓得这个方面提，他是这个礼拜，他是说有一个台湾人，他是因为犯了罪， 嗯， 然后逃亡4年， 嗯， 结果是因为 DNA 进步筛选进步的关系， 嗯， 然后。他竟然就没罪了，那但是他一开始就被定验成 逃犯， 对对对，不晓得马克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 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那他就逃亡了4年，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无罪的，可是因为就 DNA 的技术， 嗯， 让他承受了逃亡4年，然后刚好在耶诞节放出这个新闻，然后他就跟他家人说他无罪了，然后就哭出来，那个还有纪录片， 嗯， 然后我看了就觉得在耶诞节这个时候看了觉得还蛮感动的。 好的， 然后我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不管是台湾的法官或者是一些官方的处理方式，有时候都是有点民粹啦，而不是用法治或者是更好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对， 感谢你黑兔。 对，好，谢谢， 拜 拜。所以今天的那个开封野史放的是。很重时间吗？0223639955，这个耶诞假期，这个周末还有什么重大新闻？我们来做一个重大新闻票选，这样子。目前的选项有《刺客教条》在这礼拜三要上映了，George Michael 辞世， 嗯， 好，然后某个高中做了 cosplay 扮装，结果他们选择全班竟然是扮的是纳粹。党卫军还做一个战车，好，然后除了我看了那个短短的影片，我觉得除了那个班还有那个班导师，就主持人也是蛮有事的啊，就主持人还在那边狂讲纳粹什么的，哦，大家要小心哦，不然会被什么，就一切都很有事。好，这一则新闻，然后还有刚刚山下智久说什么柯文哲捶蔡英文， 合了一个动画柯P捶他的头 的头的动新闻 remix。然后我们的选项是开放的，所以你可以。 你不是还有个巴什么鳄鱼，巴西鳄鱼哦？ 我觉得那个是假的，我不想让它就是登上就是那个大新闻事件。 分読めてしまう君だから、もう僕の心君は全部読んでしまった。ねえそうでしょ、窓の外雨はもう 我们的 number 是0223639955，飞碟电台 FM 92.1，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二到六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嗨，你是？ 我是赖尿侠。 赖尿侠。你的新闻，你觉得周末新闻是？ 周末新闻当然是我们学校的校庆啊，还有上三立新闻呢。 你们学校的校庆上三立新闻？ 对啊，它的标题是玩很大高中校庆千人大玩假人挑战。 哦，什么高中啊？ 南华高中啊。 南华高中玩假人挑战。 对啊。 你们那个假人挑战是就是在操场上吗？ 就是在我们就是校门口外面的那个停车场，我们搭起棚子，然后就是定格，然后定格差不多5分钟左右吧，对啊，然后就是由那个 Twash 的主唱阿叶他带起来的， 对啊，什么的主唱？ 那个 Twash 乐团， 哦 ，Trash， 对， 哦，好，感谢你赖尿侠。 啊，还没聊完。 还没聊完，你还要聊什么？ 没有啊，然后我还没聊完我歌唱比赛的事情。 请说、 哦、我那天复赛、啊、然后我就直接唱，我是唱张国荣的追啊。然后我就直接唱，然后我就直接坐到那个，我就学那个演唱会的歌手，然后都坐到舞台前面去唱，然后下面同学都超嗨的。然后结果还是没有入围到决赛，决赛就名额就只有6个，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点蛮难过的。 再接再厉喽，只能这样跟你说。 对啊，就觉得比赛是要靠运气。 实力运气都是要的哟。 对啊，可是我那天真的已经，可是那天教官都以为说我会入决赛什么的，因为那天真的有特别的 settle 什么的。然后同学也都吓一跳，说哎，我怎么都没有入决赛这样子。然后就什么的，然后就算了，3年级最后一次，然后就想说好吧，大学再来好了，反正大学学生都可以当评审，就不一定要有老师这样子。 那前提是你的歌唱技术要越来越好哦。 歌唱技术有变，我歌唱技术对啊，歌唱技术没问题。哎，我在华师有上过歌唱班的。 好。加油咯。 好， 拜拜 拜拜。 啊，还有一个新闻，还有一个新闻是也是蛮夸张，一样是无知系列的。就一个广告公司去了宜兰的温泉区，然后要制造雪景，所以就撒了很多的盐巴这样子。对，就是整个破坏掉。 你跟上好多新闻哦。 西的生态，这是头版头哎、对啊，那时候看到那个广告公司就有吓一跳这样。 我只是前几天看到苹果头版头是蔡依林分手，我才觉得震惊嘞。 好，所以就是 拿报纸上说， 是影视娱乐版，就是放到头版了吗？ 对啊，是头版哎。 Let's go. 0223639955，1:20，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嗨，你好， 嗨， 怎么称呼你？ 我是Harry， Henry， Harry， Her， 再一次， Harry， Harry， yeah， Harry， 哈利啊， 对， 嗨 ，Harry， 你要。你觉得这个大事件是什么？大新闻是什么？ 我觉得是那个塑胶米。 塑胶米？ 嗯， 那是什么？ 就是它有一个 plus， 在非洲它有那个塑胶米。 哼， 塑胶做成的米吗？ 对， 要假装然后给大家吃这样子。 对，然后好像就是有被停住。 被停住？ 对。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欸，所以我要 Google 塑胶米，然后非洲， 而且我听不懂。 对啊， 对啊，你可以 Google 一下。 但你没有办法大概讲出这个新闻到底在干嘛。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现在听到自己的声音，他现在听到他自己的声音。 对啊，我以为他是你知道 under， 就是你知道私底下，然后先 check， 没有，我们直接来了。 没有。 哦、oh, ，OK， sorry。 对，所以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那个新闻吗？ 他是在非洲的那个奈吉利亚。然后他有在 BBC News 上面，应该算蛮大的。 所以我用中文查到，还是我必须要用英文查？ 中文应该可以，因为我是在台湾的新闻看到，然后我只是再确认一下，然后 BBC 他们也有报道。 哦，看到了， 有吗？ 有看到了， 对吧？ 四天前这样子，好。 对， 感谢你， 不会 ，Harry， 晚安， 晚安，谢谢， 拜拜 ，Harry， 感觉起来好像用英文比中文顺的感觉。 那个新闻到底是什么？ 他说，奈吉利亚查获了塑胶假米， 嗯， 就这样，然后就有怀疑，不知道这假米是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啊？是不是要趁那个圣诞假期大赚黑心财啊、 哦？ 这样子， 嗯， 好，然后这则新闻是在讲官方陷入了罗生门。有人怀疑加密从中国来，然后 反正就查不出一个， 查不出到底是哪来的、嗯、这样子，做的就跟真米一样啊！废话啊，塑胶当然可以做跟真米一样啊，还可以有那个透亮的感觉啊啊！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 Genki， 谁 Genki？ 是。 元气你好，元气，你觉得这周发生的新闻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要被刚刚那个讲走了，我要讲核子的问题。 核子？ 核食？核灾食品？ 核灾食品问题。好，核食。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商人实在是太奸商了。 嗯。 如果他进来不能卖，他一定是改包装掺杂之后再重新包装一起。 悄悄的弄出去， 对，没错， 没错、啊， 我们全部都吃下肚。 是的，所以这跟每一个听众都有关系，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就是，反核食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觉得日本人虽然他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可是我觉得他这种手段实在是太恶劣了。因为我有日本朋友，就是女生的朋友嫁到日本去，他说他们连。那些东西他们都不吃，那为什么要卖到台湾、嗯？对， 因为觉得不会毒到自己国家 的人。对，因为我之前听，哎，你说， 嗯，我说完了。 因为之前有，就是上个月有听光宇哥的节目，他说那个核灾食品的半衰期是20到30年，辐射的半衰期，所以你觉得他这样子吃，对我们身体中可能会没有影响？ 好，感谢你。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我再讲一个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广岛跟长崎二战都发生70年了，所以你看它现在还有畸形儿产生，所以你觉得吃下去，我觉得以后台湾的畸形儿会不会产生更多？ 哦，好，反正总而言之，你觉得大事件是核灾食品这件事就对了。 对，所以要抵制。对，谢谢， 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12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休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日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6，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周末的就圣诞耶诞假期的新闻大事件，有什么你觉得很重要的呢？嗨，你好， 嗨，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呢？ 是我当肯， 哈， 再次 当肯， 当肯，邓肯，你好。 哎、hey, 你好 郑肯，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新闻是？ 当然不外乎就是婚姻平权咯。嗯， 婚姻平权， 对啊， 目前进程如何？ 因为其实今天，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啦，所以没什么时间看新闻，那也都是听电台的一些新闻这样片段啦。那今天很像是在这一块跨出了一小步， 嘿、hey. 这样子、hey. 那就是未来还是需要很多大众去更了解他，更去接受他这样子。 嘿嘿， 对啊，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同学这样。 嗯， 然后因为刚刚在车上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看那个手机的脸书那这些片段的影片啊，有一段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有一个应该要算，我觉得应该叫他阿嬷等级了吧，他说就是说什么男跟男、女跟女分治等等之类的，那将会造成之后台湾整个会绝子绝孙、 嗯。 那也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造成现在台湾的天气夏天这么的热，对。然后我因为我在那时候我在开车嘛，然后我就听我想说，天哪，这什么歪理呀、啊？ 嗯， 对啊，我觉得大新闻应该就婚姻平权这件事情吧，对我来讲。 好的，感谢你，邓肯。 啊，也请马克和玛丽多多支持我们了，谢谢你们， 拜拜， 晚安，拜拜， 拜拜。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一些新闻某一些新闻的解药其实是无知啊，就是无知嘛，就是你觉得 什么意思？他们的解药？ 不是解药了，就是要破除像刚刚那个阿嬷的那种想法。 嗯， 其实就是无知，就是无知才会说这种话啊。就把这个砍拖到什么天灾啊、气候啊、 嗯， 然后譬如说，发生什么事情以后，然后一直下雨，就说你看老天在那个 半夜我家窗外的猫在叫，可能都是因为你们。 就是对啊、嗯，就你要破除掉这些东西，就是大家的知识水平全部都提升，然后那个素养跟素质提升以后， 但要是我就会觉得说，某个年龄层以上如果如此固执的长辈就放弃算，但放弃这个是正确的态度吗、嗯？因为真的无力扭转哎、欸。 嗯，好像就是会很容易放弃啦，包括刚刚那个惩罚纳粹学校那个想法，那其实就是一种放弃手法。 嗯， 就是我用什么方式惩罚你最直接，我把你的补助款拿掉，这是最直接。 嗯， 但也许就真的像刚刚黑兔讲的，其实你有更多正面的方式，你可以派一组团队， 嗯， 然后去告诉学生们说，哦，这一个就是在西方的当代现代性有多么严重这件事情、嗯，种族清洗跟大屠杀， 嗯， 然后在讲德国在做转型正义做了多少的努力、 嗯， 然后为他们上一堂历史课，然后甚至做出一个教材，而不是一个就是我只要很快的，就是、校长你辞职，你出来道歉， 嗯， 就的这一种方式啊， 这样怎么断除啊？这太就是这个连结好容易哦，就做错事情 我就惩罚你， 我就是骂你、惩罚你、 啊、 凶你，给人家看，就是从很小的教育到很大都是这样，这个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断呢、欸？ 对，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些是最立即、最及时的，就觉得这可以马上做给那个德国跟那个以色列对提那个领事馆看。但其实说真的，你要做像刚刚那个提案，你要做出一套，比如说你派那个种子队，然后去高中，然后告诉他们说，哦，其实你们哪里的人，然后我们当然知道你们是想要创意啊，你们想要让大家看到你们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然后可以告诉他们说，那什么东西是可以碰的，什么东西。甚至可以做很多触类旁通的东西，但就那就比较麻烦。我们现在都想要做一个快速，就 他想赶快 对 抚平这件事情就没事。 大家都想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这样就可以了 ，OK 了，这样子。 用爱串起每个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爱上了布拉格。只剩瀑布里加拉瓜，在纽约街头静听忧郁 Blues 吉他。我是不是很傻，相信乌托邦的神话，一生拼命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哦，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哦，原来幸福就在身边了，我在当下，就在每一刹那。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给您同名主打歌《爱在当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影子怎么开口说话了？国际光影艺术大师山下恭美告诉你，还有那些画布究竟隐藏了什么艺术密码？浮光掠影山下恭美25年创作展。12月30到3月5号，中正纪念堂。本展览由美国棉独家赞助。 回首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生是由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Yesterday》，尼乐佛制作，种子发行。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1:3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好， 你好，马克，晚安， 晚安，你是谁？ 我最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新闻，就是好像在嘉义那边有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上班族，那在上班的时候去买彩券，结果呢，刮着以后呢，发现他最后一张彩券中了500万，那中奖以后呢，他就很淡定的告诉那个彩券行说，好，那我要去上班了，然后就又回去上班了这样。那为什么很好奇呢？因为我也住在嘉义这里，真的好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所以只是想知道他是谁而已。 对，所以才会关注 嘉义那么大，人那么多。 没有，因为这个彩券行就在我们附近而已。 哦， 对，他在嘉义市上面。 你想知道他是谁，然后 超想知道。 那你知道了以后，然后嘞？ 不是因为谁中奖以后还会这么淡定呢？我觉得那真的超难的。 他的内心很澎湃，可是你必须还是回去上班啊。 那他去上班哪有办法专心啊？与其如此，不如就放自己一天假吧。 所以你会马上请假回家？如果是你， 如果是我的话，当然了。 500万会刮刮乐，然后又500万的金额又不会上报，因为你又不是亿万头奖得主。 但是因为自己当下也不会有心情啊，先爽再说嘛。 可是你还没拿到钱，也不能爽，一直回家走来走去很乐。 你只是一直看着那种， 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做什么事情都无心啊，那不如就回家吧。 好了，开心够了。 对啊， 500万要干嘛？ 500万要干嘛？ 你扣税以后，五四两，你扣税以后剩300。 剩300啊，扣这么多，剩三百，那就先来出国去念个书玩一下吧。 要念书也要玩， 念书玩一下，代表就是你要辞职了，你不工作了。 对啊。 好，然后念书，你想要念什么？ 可能去加拿大找我同学吧，然后去念行销， 念个行销， 2年左右吧。 念个2年，好，好，差不多，那这样差不多剩下200。 剩200啊？那可是问题是你在加拿大也要住宿，然后也要去玩，比如说可能要去看个极光什么之类的。 感觉你玩会花蛮多的哦，我听得出来。 哦，所以其实你就是这2年你就想要把它全部都花掉了，就 OK。 就是尽可能无忧无虑的能够花用这样。 然后就是这些回国以后，你就再开始回到你的上班生活。 对，再重新开始， 就过2年，很快乐，很快乐，快乐无比的。 对呀、啊，当然是这样子啊！ 我好像跟着你做一场梦。 好白痴哦！你们两个醒一醒， 开心我赚500万， 一个在那边说啊，剩400了，哦，剩300了，哦，剩 没有扣中500，然后扣了税以后剩300，这样。 对啊，对啊，好好好， 好 OK。 哎，还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叫凯莉。 凯莉，好的，晚安哦。 好安，拜拜， 拜拜。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玛丽马克好。 你好，你是？ 我是阿光。 Hey. 阿光，你好。 我这今天和昨天有看到那个新闻。 嘿、hey. ， 说那个上海啊，它就是山寨那个日本的知名温泉啊。 嘿、hey. ， 江户温泉啊。 嘿、 hey.。他整个连那个 logo 啊设计一模一样，名字一模一样，就在上海大拉拉的这样子 营业， 连那个建筑物都这样盖起来。 嗯， 那我就不晓得，上海我不是很熟，上海有温泉嘛，我也搞不太懂。 嗯，可是这一件事情，中国已经行之有年嘞。就是譬如说，他看到某一个，譬如说假设是一个世界遗产，然后是一个名胜。然后那是一个村庄， 马上 copy， 我就把整个村庄都造起来，每一个地方全部造起来，造起来以后，我就在中国找一个某一个中国。 那他们做的会很像吗？还是都只做三分像？ 我没有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但他们已经有很多地方，很多小的县，就直接是把国外那个村就搬过去，所以你是很有可能就是开车进到这个村啊。 回家了， 我到荷兰了，我在丹麦，这是有可能的、啊，就是他们就一直在 copy 那些村庄，可以当成观光景点。 可是我一般就是它可能类似啦，譬如说我们台北101，他弄一个，搞不好弄一个叫什么202，大概名字改一下，可是他这个是日本，是连名字连 logo 都 就叫大江户什么的， 对对对对，他整个就把它移过来，里面还放熊本熊，然后这个日本公司打电话去抗议，他们不理他，然后看新闻这样讲，日本去访问那个有人去媒体去访问那个上海这个温泉，说，哎，我们这个得到日本方面同意啊，日本这边又在抗议啊，说没有啊，他就整个一模一样的名字就这样冠上来用就对了，就好像意思就是说啊，你飞碟电台，他在大陆不知道谁有弄了一个飞碟电台，名字一样，连你们那个是飞碟小子嘛，不是有个招牌嘛， 对对， 他连那个招牌都一起用上去， 也有个 DJ 叫马克跟玛丽，有个青春， 也许是这样， 酷毙了，一定要会他们， 是的，又来收听了， 一定要会他们， 听说你们那是台湾叫什么 Radio Bartender 啊， 笑死我啦， 不然你们就去可以去那边兼差啊， 好，感谢你阿光， 好，不会，拜拜， 拜拜， 晚安，拜拜，0223639955，喂， 你好， 喂， 你好，你是？ 我是小佑，马克玛丽好， 小佑你好， 我，最近听到的新闻，昨天最大的应该就是那个同志结婚通过初审， 他要多一票了，他要2票了， 对，因为 在我们学校附近游行啊，就是最近这几个礼拜。 嗯， 对啊，然后除了那个之外，就是新竹那个学校啊，然后还有那个轰合唱团的那个主唱过世了，这样子。 嗯， 轰合唱团， 所以你就把我们今天的入围名单， 你一直帮我们投了三票，这样子啊，好，感谢。 对啊，我觉得都对啊，最近新闻都蛮重要的。 嗯， 对。然后说到有趣的话，就是柯P就是好像在周末的时候有去带 VR 去参加一个投篮球的一个游戏， 有点想看柯P玩 VR。 对，然后他就是要投篮，结果就是他都把球丢到前面的防守女生身上，这样子。 对。好， 然后 我觉得人玩VR 的时候啊，真的是不能有太不认识人在旁边欸，很 害羞哦， 很糗欸。 你玩过 VR 没？ 我看到别人玩觉得很怪啊。 你是真实看到还是就是看影片？跟我 就看影片啊。 想玩吗？我有点想玩欸。 嗯， 对啊，谁叫我 VR 啊，我想去玩。 好，你刚刚说什么？不好意思。 哦，没有，就是我说到 VR， 我之前有去华山一个展览区，就是去戴 VR 然后去看初音的演唱会。对，然后就是也是感觉很有趣，就是在后面排队的时候看到前面戴，也是就是感觉前面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然后自己戴上去就发现说哇 VR 好好玩这样子。 是 GQ 办那个展吗？ 不是 GQ， 在六月的时候办的。对。 好， 然后说到电影的话，就是好像你的名字要在一月的时候要上 IMAX 限定一个礼拜。 What？ 对啊，就是他就是说只有一个礼拜，就是再削你一笔这样子。 哦 ，OK， 好，感谢你，小佑。 好，谢谢马克玛丽，拜拜， 拜拜。02-363-9955，嗨，你好， 马克好，玛丽好， 拜拜。 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眼，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翻翻了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爱他拍张可怜，自愿追一追自恋，嘟嘟嘴，羞羞脸，没眼羞别想诈骗，花蝴蝶。爱放电，想和电视台报废没人爱，这世界不会毁灭。OK， yeah， 太多太多暧昧，太少太少直觉。经典，万人为你翻白眼，全世界都傻眼，你心你是你大爷，我眼球真的累，后空发力完全大家都往南走，你却靠北崩溃，太多太多暧昧，太少的少直接，太多太多热恋，偏偏没种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追那个谁，光是丢不脸，自己打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脸，翻了白眼。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眼，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 哦，说到新闻，八三幺小菊结婚了。 什么？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831的新歌，叫做《翻白眼》。1:48，为你送上也是跟眼睛有关的一首歌，叫做《Stop and Stare》，停下来，然后等他。来自于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This town is cold enough, I think it's sick of us. It's time to make a move, I'm shaking off the rust. I've got my heart set on anywhere but here. I'm staring down my shelf, counting up the years. Steady hands, just take the wheel. Never.It's trying to come back. senses push and tile away bags I never thought I 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喝几吸一毒，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的死党，改变葛仲山的一生。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就改天。 真实故事 Miss Cole 葛仲山就改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 你那过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上头的脸，你那身上的 Boxing 乐团全新专辑首播神秘主打葫芦马 EMI。 我是蓝幼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 讨论新闻好像还是带来太多的毒素了，我们以后不要讨论新闻了。 因为很难就是纯粹就是打电话进来说，哦，我看到我最注意到的新闻是什么， 因为都还是会带着自己的价值观进去。 因为为什么会最注意这个新闻，就是因为我很有共鸣，或是我很愤怒，或是我投射很多情绪，所以我当然在讲了之余，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用同一个角度 站在同一边， 对，看这个新闻。 但我想想看哦，

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